喂，hello，有人入咗嚟嘞噃，好，招呼大家先，Dominic，hello， Ultramanxo 96，Hello，多谢你啊，9527，肖志荣报道，Hunche 探长，Hold Pyronzu 报道 喂，嗨。 ，Check Music MB，邓模式 Hi all，Ted Chan 喺 Large Lens Hello 报道，John Kapnaka Brown Heterans 阿俊， 1报道先，Hi 探长好，大家好，Frankie Chow Hello 探长。 哇，又系罢工啊！Hello 啊，Terence Wong、Frankie Chow，Hello 你好，阿 Ted Chan，邓武式都喺度，唔知点解去到What is Zero 咧就唔知停咗啦，Hello，What is Zero，Alan Chum。都系罷工，咁串嘅，咁我都系用翻 Safari 读啦。 直落去咁 原 样啊！ 先。 呢度应该好啲。Alan Chum 已坐定定啊，今日冇订去咩？有冇游行先？ 11:02下午，维康，Hello 探长，Hello Hello Hello Hello，11:02下午，点钟报道 哇，仲读紧嘅？ ，11:02，PMJJ Lens 一直有听。 我一直有听，不过冇留言。Hello JJ，未见过你嘅名啦，所以你哋系咪听到个 YouTube 个 announcement，即系个 notification 咧？抑或系睇 Facebook 入嚟嘅咧？唔知有冇人未 like 个 Facebook 嘅 page 咧？ No man hi 探长，好耐冇听 live， 嗯。 是唐以为迟到添。Sharon Ann，Hello detective，Hello everybody，Simon Wong hi，Barry Chan 入 苏 咗 伦， ，Susan Kwong hi，Kenny Kwan hi 探长，Lee 第一次冇迟到 因为我迟啊 ，Hi，Nancy 嘛 Ree 到，Terence Wong 23:04，50人入咗 咁 嚟。 快嗰啲啊，今日，哦，系咪因为有啲嘢想讲啊？大家，喂，Hello，谭， Blacker, hello, Ned, Winston Wong, Ying Fei Zhou Fu, Cliff Peng Zhou Sun, Sharon Ann YouTube 喂，Hello 大 Notification, 金 Colin Wong, 今日迟咗开播，等咗你好耐啊，打 ，sorry， 到报道，YouTube 有通知，Hung Chair YouTube 叫 Blacker, YouTube 通知，May Frame High, 迟咗添，Richard Richard Taylor, 唔紧要咩？我啱啱先开始啫。喂，照计而家系咪冇乜人上 Facebook 嗰度嗰个 page 嘅咧？仲因为 Facebook 个 page 有个 announcement 咧，大家好似唔知道咁嘅。今日呢有个嘉宾呢，最近呢个嘉宾呢嚟咗，就 Ultramanxo 96YT 吹鸡的 Steven 哦 YouTube 吹鸡， MACAU 嘿嘿，探长好，Barry Chan YouTube 报 哦 Check OK， Music MB 邓模式，我系收到 YouTube notification，Sharon M 当然有游行。 哇！即系而家多数人呢都系喺个 YouTube 嗰度收风知道有 live 喎，咁。系咪唔知道 Facebook 有啲咩 announcement 咧？因为今集咧每次吹鸡都唔同噶嘛，即系嗰幅相咧，或者即系今次拎一张相出嚟，唔知大家咁留意咧。好，拎一阵间讲个主题之后之外咧，我捉个嘉宾上嚟先，就系呢只 Chico 女，几大只，变咗中猫啊，曳到啊，我等称入个袋都好辛苦啊。Hello，打下招呼啊，Chico，哎呀，哇！而家同埋佢唔系好跟我，净系跟阿监制嚟噶，因为监制话要食多啲啊。猫真系好现实嘅，Chico 呢度，Chico 跳 jump 醒目，好曳啊佢。 大隻咗好多啦，變咗中貓啦，4個月貓啦已經。啊，Prion 都見到我有個 announcement 喎，好鼓啊！我聽到啲鼓鼓聲啊，Chatto，哇哇，聽到鼓鼓聲。起景，喵！唔好亂踩啊！唔好亂踩，唔好亂踩！聽唔聽咕咕聲啊，各位？Hello, Stephen, Macau。哦，God of War Two YouTube，咁即系又冇乜上，冇乜人上去嘅。而家 Facebook 都好似好多数都系啲老嘢咧，即系贴嗰啲长辈图嗰啲人先至会上 Facebook 嘅。我谂而家系咪咧？哎呀死啦！哇哇哎呀哇！佢脚踩住个种仔啊，好危险啊！我遮住佢先。喂，又冇，哇！呢个成个台嘅电嘅总掣嚟嘅，超危险啊！哇，唔好踩落去，点解咁难踩你都踩到嘅？电死你啊！Chuckle，哇，好大力啊！又整，我删咗 hard disk 先。喂，唔好踩呢度，唔好踩呢度。喂，唔好踩呢度。哎呀，我怕你啊，大佬。我删埋啲 hard disk 先。啲裸族咧，終於受到威脅啦！平時用裸族好瀟灑啊，大家知咩叫裸族啦？阿 Brian Su，唔知點解佢又唔讀你個留言啊？你睇到九行廿四，你知係咩咧？九行經都冇錯啦。九行廿四咧就係我嘅旅遊節目啦。咁九行經都就即係第一集啦。哇！唔一完全，哦，原来头先阿猫仔， 入嚟，哈哈！我有见到面书，有 like 噶。Kenny 坤，我经 Facebook 睇 唔好踩 到 啦，唔该你喂。 ，Hunchy 大只好多，Jack 乜食 MB 邓冇食，May Ram 蛙带得好快，Ultraman 数96秒秒，Blacker 哇好得意啊 系嚟 ，Jack 玩 乜 啦。 食 MB Blacker 佢系三色猫，系咪 嗯， 女仔 系啊， 呢？ 冇错。 云顺黄金集系老汉连猫。 猎 Chanel 猫， Trico 湿水蓝盒，喐喐喐，哈哈哈！What is zero meow hello Trico？Tim Hello Tim 先 Chuckle， sharp 咗，换咗 filter。Kenny 坤多咗只猫，谂起女王做节目。Travis Sam 探长你好，Jack Music MB Very Chan 猫尾动起表示很高 系 兴。 嘛？ 小明坐火车，Hello 各位，Ultraman 数九十六 嗯， 九行经都。 九行经都系啊，冇错。九行经都，咁仲有，哎呀，好麻烦咁，点算咧？佢好中意踩个 keyboard 嗰啲嘢，咁仲有，系啊，贴住咁咪咕咕声，好得意咧！未试过喺网台听到咕咕声咧，因为我见到人哋猫，冇我只猫咁开心，应该系嘛？Chuckle，Chuckle 女。 搵信旺佢向住个咪咕咗两嘢，好大声。Terry 确，你老友大声公跟一同何志光一齐炮打细粮及话少，你又几时请佢上嚟一齐同城寨翻旧账呢？ 冇 啊，冇乜 Chanel 咪 旧 乱 账。 讲啊！我唔系长辈图人，但我有上面书，有见到今日 live 噶， 哦， 哈 多谢。 哈。恶徒姚探长咁样嗌恐怖过猛鬼 student，未靓我都有上 Facebook 噶，我靠 Facebook 提新闻的。 OK，即系要咁样嚟用个电脑，但系个 keyboard 又点算？ 而家几多人啊？不如凑齐100人就播啊嘛，播一条片啦，因为啱啱剪好嘅啫，我都未上晒 caption，因为咧我啲资料事后搜查咧就未做啊，即系话我去过嘅地方，我唔 exactly 知道叫咩嗰个地方系咩名咯。 Blackter， 因为有朋友讲过，三色猫大多数都系女仔，好少有男仔 嘅 三色猫。Sharing and Tricopo 为黄行七 walk。哈哈，如果可以上嚟同佢玩就好啦。 哦，有机会嘅，76人啫，81嚟噶。喂，系仲有头先你话大声公啊，其实佢哋好中性嘅，即系大声公同埋何志光嘅节目咧，基本上全香港有份都唔好话有份啊，即系做网台或者行社运嗰啲人咧。全部都是鬼嚟噶嘛，喺佢哋眼中，即系只不过极罕有嗰啲先至唔系鬼嘅时候咧，咁你讲嚟冇意思噶咯，真系，即系你要喺嗰个开咪嘅阶段啊，不停咁样话人哋系做鬼咁样，咁一来冇贡献啦，二来又冇证据啦，三来又即系 isolate 咗自己啦咁样，咁我梗系唔会上同佢一齐癫啦，况且。西凉我都冇咩要翻旧账，冇我同佢冇瓜葛，我又唔会俾人呃咗啲钱啦，我又唔会出书嘅版权唔清唔楚啦，我又唔会唔见一份约啦咁嗰啲，咁我同佢事实上冇瓜葛嘅，只不过当时咧有啲微言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即系我情绪上我控制唔到，即系我适应唔到咧，即系朋友同埋网台主持之间。嗰、那個感覺啫，咁有時你即係識咗個朋友，你都有期望噶嘛。即係假若佢講啲嘢同我真人有啲出入喎咁樣嘅時候，咁我又好難適應咁解啫。咁呢啲咁嘅唔開心嘅都消化曬啦，一來消化曬啦，二來發覺即係我覺得佢即係雖然我見到嗰樣嘢咧，其實又唔係公眾嘅事嚟嘅，即係反正大家睇得咁開心。又即係淨係啲100啫嘛，你而家我見我冇話大班啊，即係我即係就算拜毛澤東都唔關我事係咪？即係我覺得即係你識得分開呢兩樣嘢咧，即係嗰樣唔係公眾嘅事，只係我私人嘅情緒嘅問題咧，即係我覺得無謂講啦，嘥時間啦，真係。即係就算我喺度講咧，又冇得對質，同埋你中意嗰個人去做咩都啱嘅，即係你唔中意嗰個人咧去做啱嘅，你都覺得係錯嘅。咁所以。即可能我自己都系咁嘅，咁所以无谓再喺度讲埋啲咁嘅嘢啦。咁所以咧，就你仲有听，你都算劲啊！即系我觉得佢个节目你都听得落，15分钟都算你叻噶啦，真系。即系我10分钟都听唔到，老实讲。我突然间静晒嘅，系咪啲咩断线啊？ Jack Music MB 邓模式76人 ，Terence Wong 而家23:13有81人 ，Pyron Su 国师搞咬台 ，Winston Wong 见到 Trico 咁搞搞震，林喜哈搞踢跌个喇叭，Sharon Ann 我听唔到咕咕声，叫 Trico 咕多两声嚟听下啦。小声框等 Trico 打啲猫文都好噶 ，Blackter 佢好乖噶。要俾个 cushion 佢坐 ，Resputin Watch Site 迟咗入嚟添，班长好，大家晚安。 Hello 都唔系好迟啫，我都啱啱开始冇几耐。咁因为今日咧要凑够人咧，就首播我条九行京都嘅片。咁第二条咧就系、是九行乜乜咁样咯，即系呢个就系、是、将会嚟紧嗰个模式咯。咁我觉得即系。即係可惜嘅地方咧，就係咧，因為資源嘅問題咧，即係成日都係一個人去，即係去畫去到旅行，一個人好難拍翻自己嘅原來。咁我帶啲好靚嘅機去，帶我甚至帶啲燈去打嘅，打冇用到。咁咧，因為太辛苦咧，一個人要四圍行，體力真係應付唔到。咁所以咧，99%咧，你依家睇嗰條片咧，我係影完貓頭鷹之後，所有之後打落咧，我淨係用 iPhone 拍嘅啫。咁所以太辛苦啦，呢、這个即系我高估咗自己嘅体力同埋时间啦。咁所以咧，即系我都会继续拍旅游嘅。如果 即係我仲有呢啲行程日志啊，有鬆動啊咁樣，我都就算行山我都拍一拍嘅，因為我好多即係我其實好鍾意拍呢啲片嘅，但係好可惜呢，就係我真係唔可以用一部好啲嘅機去拍囉。即係雖然電話都好好㗎啦，但係只不過電話呢，佢嗰個操作上唔係咁得心應手，例如佢光圈成日變啦，色温又成日變啦，跟住你 lock 住咗佢呢，你轉景就唔變又會爆光啊！即係好多呢啲問題咯。但係如果相機呢，我習慣我一 pan 個 shot 呢，我就自然校埋光圈噶嘛。即係預定嗰個光位嘅人手曝光、人手 focus， 完全得心應手嘅。但係一旦去到 auto 呢，我就有最憎嘅事就發生啦。咁樣大家都會可能睇到。Hello Mike，好鼓啊！哎呀，嚇親你啊！聽唔聽到個鼓啊？ Barry Chan 接直上升，多谢你啊，9527。 喂 ，Barry， 肖志荣，猫猫大只咗好多。 系哦。 Travis Sam 等睇靓片 ，Kenny 坤94人 ，Blacker 同我哋夹拍嘢啦。Mike 黄海老氹。 哦，好啊，点样夹法啊？再倾。你下次上嚟谂下猫先啦 ，Blacker。咦哇！大家都好真心啊，即刻有反應啊！有啲 Alan Chan 有時旅行用 GoPro 都嫌麻煩 ，Share M 細娘某日提起你話你唔知教咗佢唔知咩喎、啊，其實呢，你又唔開心，其實可以講下，以免坦白同佢反映，同佢傾下咯，咁就可以多翻個朋友嘛。或者佢令你唔開心，但自己唔覺呢，人係主觀㗎嘛，哈哈哈哈。 啊，咁你講有少少出入啦，因為呢有啲嘢呢同佢反映咗呢佢都改變唔到嘅，第一。第二呢就係、是、我冇同佢反過面，我上次六四見到都有同佢傾偈，即係正如我琴日七一我見到我大聲公我都有同佢傾偈，有搓個肚腩添，即係有時即係說話反映你個心點樣諗，即係如果對方呢係諒解嘅呢就好難會結到怨嘅。但系咧，我覺得即系都要有胸襟先得噶，起碼阿細良同埋阿大聲公都係一個有胸襟嘅人咯，我見得到。不過有啲人就論盡啲。喺100人咯，好啊，我讀埋呢個留言就可以開始啦。 Very Chan 染咗，很快叫春好煩。 係喎、 哦。Sharon Lan 期待你條片中98人了。Terry Kwok， 乜唔係你都認為 D100 同城寨都係周圍揾錢咩 ？Jack Music MB 鄧模式100人了 ，Kenny 坤100人。 其實你話嗰啲台咧，收唔收圍揾咧，我真係實在冇證據嘅。但係咧，佢點樣揾錢咧，我就好了，我睇到曬咯，即係我唔敢話好了解啊。咁但係，即係我即係最主要係啲群眾咯。即係如果群眾呢即係你講到牙血都出埋呢佢都仲反轉頭攻擊你嘅。咁但係如果你再攬後少少即係成個社會嚟講呢即係啲人如果聽咗呢啲網台呢即係對社會嘅意識更加強或者對政府所做嘅一切更加清楚又甚至乎嗰個大是大非嘅方面呢就留意多咗。咁我都姑且呢都覺得佢係做一件好事嘅，同埋喺社會度發揮咗作用嘅。咁至於佢嗰啲衰嘢，我唔講出嚟真係冇人知㗎嘛，係咪？咁即係我最慘就係呢我講出嚟都冇人信㗎嘛。咁所以呢咁我即係又令到自己好嬲，又俾人覺得我印象呢成日喺度講是非咁樣有乜為呢咁樣。即係其實大早我都識得咁樣諗嘅。但係問題個身體好誠實㗎嘛，始終都即係你去到嗰個位呢你唔爆唔得咁解啫。即係同埋我有自己有幾廿人聽咁樣未來去都有幾廿人喺度討論緊啊咁你講啲係咪真㗎即係我信你啦咁但我同第二個人講又唔信喎。咁所以無謂啦真係。不過可能我第二心情又要爆出嚟嗰陣就爆即係好睇心情嘅即係冇話即係總之我呢個 moment 呢我覺得即係大家聽得開心咪得囉嗰啲台。 Blacker 20號係日本返來都市上來。 好啊。 Alan Chan 東京過兩日打風 Talk care, sharing and 大声公嘅胸襟。I am not Sasha， 但佢系叻嘅，亦做好多 research， 有 point 嘅。 啊 ，OK， 咁你继续听啦。咁啊，听下佢几时有，几时冇啦。即系最惨就佢有 point， 人哋嗰啲嘅 point 又唔系 point 啫嘛。我觉得就系人都有 point 嘅，开得支咪出嚟讲，边个会冇 point 嘅啫 ？OK， 好，我顺便播片嘅时候，我都会饮啖水先。猫仔又瞓咗觉啦，真系好啊！好，咁咧条片片长十分钟嘅啫，即系我谂分四节到啦，分三节啦。京都呢个系关西机场，我系前日先知买飞搭去京都站。嚟到呢个京都站咧，嗰啲空间感好强啊！大家睇睇啲建筑先。 咁就 check 紧。 地方就有 pantry 啦，有电磁炉啦，有分类垃圾桶啦，有微波炉、热水炉、电视仔，呢度就系瞓觉的地方啦。咁咧地方就唔大嘅，厕所哇，厕所都光猛，有洗衣机添，适合长住。咁唔少得嘅就系日本嘅伟大发明啦。 嗱，我哋竟然喺度见到韩君亭喎。OK， 咁我行翻出大街食嘢啦。我真系我想嚟 做乜嘢？因为日本人饮个酒咧都几嘈。 饮咩？ 呢度遊客多到咧，我哋嚟呢度地方睇睇咯。其實我今日 target 咧就去竹林嘅，竹林就喺嗰邊。啊，雪雪唔識講普通話啦，如果唔係咧，即係想問下佢哋點解用呢個方法嚟懲罰小日本，幾有氣質啊！其实行咁耐咧，即系我觉得反而呢个咧，就真系古代嘅感觉啦。因为咧，佢冇乜维修咧，啲质感啊，嗰啲即系冇咩外加啲嘢啊，啲告示牌啊，咁所以我觉得呢个 building 咧，应该系原本入口嚟嘅，就比较古色古香，同埋有翻嗰个古代嘅感觉咯。咁睇紧其他嗰啲都系变晒旅游区啦，反而呢个一个人都冇人敲，行埋嚟都冇，真系奇怪啦。睇個外表咧，就好似古色古香嘅，即好似原本係咁樣一條木橋，但係睇真啲咧，原來咧係用啲現代嘅物料加固咗嘅啦。咁我哋而家過對面睇睇有啲咩玩嘅話， 唔知啊。 啱啱咧就系咗呢一个热豆腐啦，你睇睇呢度系咪颜色几好坚先？其实咧就是、打边炉咁嘅啫，咁啊水滚咗食得噶啦。咁另外呢边咧系同样嘅豆腐嚟嘅，但系就冻食嘅。但就唔好貴喎，喺銅鑼灣求其食啲日本嘢都唔止呢個價錢。啱啱咧就食完呢間豆腐料理啊，聽講都出名㗎，因為咧個網友介紹嚟呢度食豆腐啦。咁呢個豆腐咧同香港絕對好唔同嘅，原因咧就係、香港啲夾咧就好散嘅，即係呢啲咧就四方方丁方咁樣咧成嚿夾得起，兼夾咧攬埋一啲結嘅豆漿一齊食嘅。咁咧就 overall 咧啲嘢都淡口嘅，同埋。對我哋嚟講有啲奇呢啦，即係全部豆腐啊，一啲啲咁多魚啊、豆啊咁樣，即係好清淡嘅嘢咯，同埋都算係幾好食， 夢寐以求，想去見識一下嘅一啲有主題 coffee shop， 因為我哋之前咧睇過啲貓頭鷹嘅劇飛咧，都話真係好想去，好想同啲貓頭鷹玩啊，摸下都好。嗱，呢間就係我哋要上嚟玩嘅地方。 Camera, okay. No flash. No, no flash, okay. Oh, that's okay. Oh. Head to back. Backhand, softly. Okay. Okay. Front, don't touch. Okay. Put on me.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唔敢摸啊，醒下啫，你摸唔 摸？我唔敢。 行到上嚟馬騮山嘅頂啦，已經死曬蟹啦，停咗好多次，因為真係太耐冇做運動啦。咁而家呢度高高地啦，唔知幾多米咧呢度，你啱睇下先。連啲馬騮純情個人嘅馬騮山啲馬騮咧，兇神惡煞噶嘛，呢度嗰啲咧真係超級 hea 噶喎。現在就要來這個 coffee shop cafe salon cafe， 就最特別的地方呢就是它舊時是一個浴場來的，不知道大家不知道羅馬浴場，就是一些那麼舊的浴場來的，那裡面的氣氛啊、裝修層次呢我都是專登慕名而來的，要搭很久車，不是很久，就是要轉好的鑊車，所以呢一會兒進去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I have a iced coffee iced coffee after yes yes死 啦！ 我食 咩？冰茶沙律，试下先。 哈哈，第一次完，我见到咧，有几条友仲喺度倾紧大声公咧，即系好似喺戏院睇紧戏，又有喺度倾家事咁样喎。就是咁樣啦。喂，有冇窒到啊？應該好窒㗎，一窒到我媽唔認得喎。因為以我所知呢個 app 呢應該播完嘢呢會瘋狂咁窒嘅。一陣間要大家試一試。試一試有冇窒先。 喂，我想知而家有冇 delay 咧？唔知，因为咧以往呢个 app 咧一播完，就算一条好短嘅片咧，佢都会即系 delay 晒嘅，即系唔 sync 啦，未必系 delay 嘅，可能个声组嘅画面咁样咯。OK 啊，好啊，声行先咗少少。头先我拍手掌过咗未咧？唔知道，应该过晒啊。哦，冇 delay 咁好，正喎、啊！吓、啊，唔知咩事啊，真系好难捉摸。OK， 总结啊，大家睇紧片嘅时候有啲咩讲可以解答下？好，逐啲逐啲嚟先。 Very Chan 世良以前在政府做过，好多污糟嘢都做过。Anthony Chan， 你唔知咧？ 岩岩先到，迟咗。 Hello， Alan Chan， 我都有 point， 仲要系 PowerPoint。Jack Music MB 邓模式 ，Terry Kwok 大声公唔叻。又点可以几年内还清成千万欠债啊？ 呢个话题吸引啲话 欠债愿闻其详。Anthony Chan， 乜佢欠人钱嘅 ？May Ram 话间文叔好正。 正啊。 Sean X 二 ，Winston Wong 会唔会唔小心影到监制个人、 嗯、 ？Travis Sam 三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好吸引啊 ，Sharon M X 2美轮影到都实俾探长剪走晒啦 ，Travis Sam 保存得好好， 系咪条桥啊？你讲紧？ 喂啊，你好似大红去旅行， 大红去旅行点噶 ？Stage 住侧面背面咁有 ，Sharon M 静啊，美轮开海监制 ，Jack Music M B 邓模式静啊 ，Sharon M 我又想食 ，May bring 条片啲色好靓，睇得好舒服。Terry Kwok 小事迹炒期权被大户夹爆仓，证券行追数喺依行日日都有，不过唔系个个翻到身。韦信旺系如果你多啲时间去行啲天手，会介绍啲天手维修系会成个屋顶搬落嚟，用木材或者铁去加固，所以有咁多游客都保存得咁好。韦信旺嘅都监制 Joe Changhe。I've General 呢度有去过 ，Anthony Chan 好想知大声公靠咩翻身 ，Sharon M Terry 佢唔系帮客炒咋，原来自己都炒 ，Ultraman 数96好鬼正 ，Sharon M 摸猫头鹰啊，羡慕、嗯、，Joe Chan Monkey Blacker 啲马骝好似我老豆，Sharon M 啊 ，Bow Jack Music M B 邓模式。美人 ，Ive General Sharon M 探长你好好好犀利啊 ！May Ram 探长同监制呢几日行咗好多路啊 ！Vili Ultraman 数96 very smooth 啊 ！Anthony Chan 条片几好睇，不过同时追问大声公嘅嘢 ，Winston Wong 完全冇窒 ，Blacker 好 smooth 啊 ！Travis Sam 唔觉 ，Wattis Zero 星行先少少少少 ，Kenny 坤条片好正， Thank、 好似电视。啲旅游节目 ，Anthony Chan 睇两下探长，唔系个个星期都可以睇 live， 恶徒要冇 忌讳。 Jack Music MB 邓模式没有 delay，Pirate Zoo 冇、哦、同步、哦、，Sun One No delay，Ultraman 数96 delay no more 啦。 OK， 见唔见到韩光庭先？大家睇下条片，恶徒要你。你唔知韩君婷系个名系叫咩咩？个英文名啊，唔系英文名，即系个花朵。 恶徒摇条片话见到韩君婷 ，White Tech 啱啱到 ，Hello， 忘记系探长。富山矿六百豆腐汤好有美感 ，Sharon M、嗯、我有一路睇，冇 miss 片噶。探长你好厉害 ，God Trip 咁短都拍到咁多，拍到成个旅游特辑咁。解像度高啲就同电视旅游 program 冇分别。Pirate Zoo 间民宿有冇鬼故啊？ 冇啊，冇鬼。 Terry 确韩君婷瘦到阵，歌鼻又歪埋，好惨。乐图摇实讲 电喺原片 速档 ，Country。Kenny 坤摸猫头鹰系用手背摸佢背部，同埋个肚系咪唔俾摸 噶？系啊，嗰、那个日本人咪讲咗咯。 Site 韩君婷系咪早前厌食剩过个前那姐？ 嗯，冇错。Alan Trump 你有少少出入喎、啊，你个记忆。 Alan Trump 落吧，乐图要豪华团吗？ 哦，你都仲未 get 到我讲咩韩君婷？韩君婷真人就都会喺个出现，但我就影唔到。我 get 到，我 get 到 old school 系真嘅，但竟然 old school 都冇人 get 到喎，得你 get 到咗 Vincent。睇下先，睇下我呢度 show 唔 show 到一间？你有冇留意间便利店叫咩名啊？究竟？哎呀，猫仔啊，你唔好踩我啲嘢啦，瞓下觉啦，好嘛？整啲白威士忌俾你饮。哎呀，呢度冇嘢啱佢食添。有虾饺，虾饺妹妹同你玩，虾饺姐姐，虾饺姐姐。摆喺侧边，瞓呢度。阿恶土睇完即速磅，真系得意啊！睇完先磅可以，都几好咁样。系啊，呢条女极真系嘥晒，真系。冇錯 ，Alan Trump 係 Lawson 先啦。嗰間便利店嘅名字叫 Lawson。我土話我心目中 J Lo 先係 Lawson， 我明白。Hello Elvio， 喂，咁咧頭先大家咁高興講啊大聲公咧，係咪已經講曬啦？即係大聲公嘅賺錢啊、翻身啊咁嗰啲嘢係咪？喂，咁我想知咧，即係想即係頭先嗰個節奏咧，譬如十分鐘好似唔係擺到好多嘢落，咁但係已經其實好多笪頂啦。咁因為咧，我拍嗰陣時咧，好多感受咧講埋落去嘅。咁但係可惜咧，如果即係照講埋落去咧，嗰個節奏拉慢曬咧，咁可能。咁上網冇人睇嘅，因為咧我呢條片咧，我將會擺翻上去 YouTube 嘅單獨咁樣，咁咧而家就先睹為快咁解啫。咁所以有冇意見咧？即係譬如十分鐘講兩笪訂方或者三笪訂方，因為我睇而家好受歡迎嗰啲後生仔嗰啲 traveler 咧，佢哋就即係速到咧，即係一句説話接一句説話，好多嘢講。咁但係有好多人睇嘅喎，唔知點解。咁咧，我呢啲 old school 咗少少啦，即系拍晒地方啊，又谂下 camera movement 啊，又影紧空镜咁样，即系其实真系唔系好兴嘅，老实讲。咁但系咧，即系我觉得牺牲咗啲，即系唔系人都中意我讲嘢咁样，咪咁即系眼见为主啦。我谂下一条片咯，如果可以嘅话，希望仲短啊，五分钟啊最好。羅神喺關西地區起家，原來我真係唔知喎。Hello SKD， 我琴日見到你著一件人民力量嘅衫喎，咁我喺你面前喺度擾攘咧，即係想 high 下你咧，但係你完全見唔到我。同埋咧，嗰個馬騮山咧。 好攞命。唱条片接就算轻快啦。除此了唱歌韩君婷。Sharon M 黎真。我冇睇大声公，我只係睇佢面书，但已经觉得闹人闹得太激。恶徒遥以为你会拍王家卫式慢镜。 啲节奏点可以慢镜啊，我得一个 shot 慢镜就是个滴水咯。同埋呢个上个马骝山呢。 哇，辛苦到呢，其实本身行一个嗰个高度嘅山呢，都不足为患嘅，对我嚟讲。但系呢，孭住好多嘢，孭住3部相机呢，但系相都用唔到嘅，因为你真系冇晒精力啊。咁所以，唉，真系要好好考虑下呢，点样 plan 啲行程啊？譬如，如果以我嘅体力又能够揸部好啲嘅机拍呢，我谂一日去一个订就差唔多。咁所以呢。我谂京都咧，如果即系再有机会去咧，我谂起码我同阿监制分开行，或者因为有时候拍嘢佢都闷嘅，因为我又要嘥时间去攞角度啊、捕捉啊、马骝啊，或者其他动物啊，或者我攞个好靓嘅光同埋唔同嘅角度咧，咁对于一个唔知你做咗咩嘅人嚟讲咧，即系好厌闷，同埋即系觉得你唔理佢啊，或者即系佢唔，我唔理佢都得嘅，基本上。但系问题就系佢冇自己嘅行动可以，即系譬如我唔理佢唔紧要，佢可以行第度啊嘛。咁但系困兽斗嘅时候咧，就会好冇瘾啦。咁所以如果经过今次经验啦，分开行、分开玩会好啲咯。咁同埋我觉得嗰度京都同埋奈良嗰啲寺咧，即系一日去一个订咧，慢慢拍，即系拍到纪录片咁，我先可以收到科啊，分分钟。同埋嗰天气咧，我哋去嗰个实在。虽然就拍到嘢，就唔使避雨，但系就个天色真系并唔系靓咯，同埋好多云咯，咁所以有啲美中不足嘅，咁但系冇办法啦，多咗几日假期，又贪心又想去多笪订咁样，咁冇计啦，咁所以呢啲咧都系留翻松动啲，先至可以再继续满足呢个愿望啦。 搵信旺系咪会继续播 share M 15至20分钟都录啦？我觉得 Anthony Chan 大声公佢直头当咗全世界得佢一个。 点解瞓觉声嘅你个鼻？ Terry 扩掌换人出 trip，韩小姐套红色低胸一件提泳衣，造就佢洛神之美誉。Ultraman 数96其实有描述，感官会觉得比较深入。你睇 Rick Steves 嘅旅游节目 YT 就知道，个人体验会给观众多一点 angles。Sharon M 最衰游行当日见唔到探长，唔系实同你打过招呼。小明坐火车我都见唔到探长。 系随缘啦，呢啲。如果譬如好似 SKD 咁样，咪好容易见到佢咯，因为喺街站嗰度。但我喺度行走，影下相咁样，我应该都片噶。但系而家都剪唔切咧，咁啊唔剪噶啦，因为都过晒气咯。即系咁讲下激情。 Anthony Chan 探长几时再去旅行？SK，你唔好去京都啦，太多人啦。 系、哦，京都真系好多人、哦，即系可能去啲偏啲，但系我京都嗰啲建筑物咧，我就真系觉得好诱人。即系我相信咧，唔系一定系嗰啲多人一定系有嘢影咯。我相信，但系真系未做，唔系嘥好多时间做 research 咧，自己又唔敢乱咁撞。即系不过有一个定律咧，就系、是、车去唔到要行好远嘅咧，就一定少人嘅。咁但系要搜集多少少先得咯。小明坐车，你都喺街站咧？边个街站啊？D100，系啦。咁咧，今日咧，即系我主要咧就讲下7.1嘅感受啦。其实7.1就冇乜感受噶啦，因为我完全都唔知道几多人啊。因为我喺中途加入咧，我冇入维园啦，我就喺富豪酒店嗰度，就约张尾喺个附近咁样。咁咧就我影佢開步咯，即係啲警察放人嗰個 moment，諗住有啲嘢影啦，但係點知就唔好影到嘢啦。咁所以我由頭到尾都唔知幾多人啦。咁行到去灣仔同埋金鐘之間咧，突然間落大雨啦，咁咧就對腳濕晒，好辛苦。咁所以咧我就捱唔到去正總，咁我就喺海富中心嗰度咧，就去完廁所，跟住揾個地方坐下，即係乾啲先走咁樣咯。咁所以咧，我成个过程咧，我都系我附近嗰班人咯。原因就系比平时啊，真系疏啲嘅。你见我影嗰几张相，你都知其实冇以往咁逼人嘅。咁实情有几多人？我觉得真系唔系太重要啊。即系今时今日仲会七一出嚟行嘅呢啲人咧， 都係班死忠㗎啦，即係都係幾難動搖到佢嘅，就唔似有啲即係聽到兩句謠言啦，聽到自己嘅領袖話人哋有好多問題嘅時候，咁嗰班人咧消失曬，即係因為我有一大班朋友咧係屬於葉普成同埋清正，清正我唔係好多朋友，葉普成同埋本土嘅比較傾向，啲人完全唔見啦。但最抵死咧就係、是、即係有人後面皮到咧，即係葉公民咧仲喺嗰度擺街站，仲喺度黑錢嘅，即係人哋叫籌錢，佢就絕對係黑錢，我覺得。即係我覺得佢哋今次嗰個籌錢數字，我真係好想知咯，因為聽講咧，原來佢哋要同民進申請，咁申請咗之後咧，要報翻個數，因為要抽傭嘅。咁但係好似仲未聽到佢籌到幾多錢，我真係好開心，希望佢哋籌到1000蚊咁樣咧，即係飯錢都唔夠俾，因為啲義工都睇落去都有成30-40咁樣，咁飯錢都唔夠俾。咁啊幾過癮嘅都，即係點樣再抽水俾人咧咁樣？即係我覺得呢班人咧，仲有啲後生仔出嚟咧，我好戥嗰班後生仔，即係好唔抵，我覺得佢哋。即係你一般人而家覺得咁柒，你仲跟佢梗係，但我覺得佢哋未必係好柒，原因就可能社交圈子太窄咧，長期以嚟淨係得嗰班人咧，即係覺得如果就算我睇穿咗你，你揾我笨柒，咁我又同你反面朋友冇埋嘅喎。咁我覺得嗰班後生仔呢而家企得出嚟要公民嗰班呢全部都係好有禮貌㗎喎。即係哇同你恭恭敬敬㗎咁樣。但係佢自己又唔覺得有分裂嘅咩，因為佢平時見到自己個領袖呢哇開口埋口都講粗口鬧人啦，即係嗰叫屌票我都未聽過㗎。即係啲票係咁樣返嚟嘅，就覺得喂點解佢哋幫佢手啲後生仔咁斯文咁有禮貌嘅呢，咁兼夾仲有個中年嘅女士呢，金毛嘅女士呢，我唔明點解佢會義無反顧咁樣仲坐喺嗰度，即係仲幫手嘅。即係呢啲如果係有朋友就好啦，即係我想問下佢哋究竟係諗緊啲咩囉。咁如果呢度有朋友聽緊嘅話呢，即係先唔好走住，咁希望你出兩句聲呢指點下細佬究竟點解你仲要支持葉公民呢。 SK， 你呢个天气唔系好适宜去，伟信旺大景点一定唔去得。紫园同福建道河简直沦陷。Alan Trump 探长中意影边类型建筑物？小明坐火车 D100， 听都唔听，嗱会帮佢开站。Travis Sam 被强国攻陷咗。Susat， 呢度艺大声公好藐视人，射中至搞黑紫荆广场，但佢唔明白过几日就系得翻呢班人出来抗争。虽然学文仔之前守护星期礼系好矛盾，串人咁样都做系易，但谂下点做有用就难咯。伟信王 now 呢度艺已经有人澄清咗。根本当日学文冇咗过人冲星期礼，捞一嚟我有行，中途好大雨，沙门王去高野山，地方好靓，又有堂建筑，又少啲人。小明坐火车自愿报炸，佢唔老实老作都恶。Travis Sam 唔使俾，识自己。Sharon M 啱啱去完全日本最古老嘅道后温泉，几好喎、啊。伟信旺嗰班热血街站人好阴功，明知游行班人憎佢，仲企出嚟面揾揾。 系啊，好惨啊！嗰啲头目又唔见、啊，有冇人见到头目喺度啊？同埋咧，听讲《要时报》同《要公民》又分开咗啊嘛，即系我觉得好心，你真系换过个 brand 啦，即系。一般人就唔 care 你嘅，即係總之見到你嗰啲旗就諗起黃仁達㗎嘛，即係你水洗都唔清啦，係咪？ Anthony Chan 当年占中时间，我系试过同大声公系金钟心平气和倾咗一整晚噶，但系呢几年佢转变好大。Sharon M 叶普成太中意闹 Q 其他人，全世界得佢哋有脑同清醒。Steven M A C A U 梗系有礼貌啦， 依家都成过街老鼠啦，俾民阵印都爆啦。 其实咧，除咗叶普成之外咧，有边个网台就唔系即系主持唔系觉得全世界只系佢有脑同埋清醒噶？咁如果即系人好矛盾嘅，即系若然你讲嘢讲到好有自信，你首先信咗自己先啊嘛。咁你点会信人哋啫？即系佢哋觉得呢个套路咧，就系黄毓民同埋郑经翰开始，咁啊令到咧有兴趣去社运或者去做网台界。嗰啲人咧個 presentation 咧都係要咁樣嘅，即係將自己嗰啲膨脹到咧一個點，膨脹到爆咁滯，咁咧就自自然然咧人哋嗰啲比下噶啦，即係眾人皆醉我獨醒咁樣啦。你而家見到嗰啲比較多人聽嘅網台，全部都係咁嘅，即係好少好似我咁樣又褪翻轉頭諗下人哋嘅，所以咪失敗咯。即係你睇個 figure 就知噶啦。即係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我模仿嗰啲。嗰啲意見領袖咧，即係我自己講先啱嘅，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可笑，咁所以我咪做唔到咯。咁即係我覺得嗰一步咧做到嘅人咧就抵佢發嘅，即係抵佢多人聽嘅。咁所以呢樣嘢我就即係心平氣和啦，即係冇乜所謂啦。即係有時我中意反轉又反轉咁樣，咁好多人聽唔明又誤解你咁咪算咯。即係所以咧聽得明嗰啲咧嚟去都係剩翻嗰一百人松啲，仲係越嚟越少嘅跡象添。咁所以就差唔多㗎啦，即係当少到两位数嘅时候呢，咁我真係检讨下之后係咪仲係做呢啲嘢呢，淨係得人剪下片算呢咁样。 恶徒姚四眼哥哥算唔算头目？呢度危热狗其实几惨，班細路好热心，但前伤得三十皮，真係等佢哋难过。但我真係唔想再俾良好感觉佢哋，所以连传单都唔帮佢拎。富山框我冇见到热血头目 Sharon 大声公，连自己朋友都用好差嘅态度喺面书串，睇到心都唔舒服。搵信王 Facebook 所见，热血主脑七一去咗打边炉 house 铺门。 Anthony Chan 听讲热狗印咗一大批 T， 要自己班后生仔买翻晒。 哇屌 ！Sam 教众向教主奉献是常识吧？ 真系搵笨搵到最尾喎，真系。忍咗啲需要得靓买返啊，即係仲惨过唔出粮，即係唔出粮已经惨㗎啦，即係失餐饭都冇啦，即係你请你食个饭盒咁样买个两件 T 已经 over 晒啦。即係我觉得两睇呀，阿广嗰个讲法呢，我都同你一样嘅，係情绪上啦。但原理上即係你自己攞嚟衰喎，根本你细路。即係你明知道你分辨下点解你俾人冷眼啦，分辨下点解你而家人都唾骂你啊！即系你都有同样嘅资讯嘅，即系睇下人哋，你唔好一睇就睇下何志光嗰啲咁坚啦。即系你睇下一啲比较 mild 啲啊，民主党啊、胡志伟啊咁嗰啲，你发知发生咩事啦，系嘛？即系仲同佢哋癫嘅，点解？即系如果有咩朋友嘅细侄咧，即系点啊点醒佢真系。当然唔好闹啦，我觉得闹佢都冇用噶啦。 Sharon Man， 但熱血佢哋完全接受唔到其他人讲嘅嘢呀，佢哋特别夸张，有啲都接受到其他群体嘅。小明坐火车自信到唔尊重同睇唔起唔同意见嘅人，得佢一言堂，呢啲叫民主咩？ Anthony Chan 唔好咁讲探长，当日你上大声公直目有一句，就当自己得五岁接伤系咪冇资格参与讨论。呢句说话其他各大网台值得諗下。 咁即係点我都唔明白你想表达啲乜。因为即係我嘅意思呢，即係其实好多真係同佢比啦，即係假定佢真係有大学嘅智商，其他嗰 80% 人得五岁智商。咁个社会唔係因为你嗰两成嘅人就能够推动到或者能够改变到㗎嘛。喂，咁你嗰啲人都冇得讨论嘅，你点解唔用你嘅智商或者你更加高嘅智慧去讲到佢哋都明呢？即係我觉得就係咁咋嘛。即係点解我成日都即係好 care， 点解俾啲朋友单反啊，即係 care， 点解有啲人我明明帮咗佢但佢嬲咗我啊。咁其实我就知点解嘅。咁但係你都要即係循循善诱㗎先得㗎，你喐啲都闹斩反面㗎咋嘛。 咁虽然我啲方法可能又适得其反嘅，咁但系人就点会好完美可以做得到呢啲即系咁大路又咁圆滑嘅嘢噶？我首先唔得先啦。 Striven M A C A U， 其实睇到班热狗，你应该唔会觉得点解共产党咁扑街，都有大陆人咁支持。 系噶， 小明坐火车呢啲衰人呃细佬，无食男男当做咗好事。 无食女女点解做男男咁得意嘅？你点知系无食啊？哦、不过佢有件扣肉喺度愣住就难食啲嘅。 Elgard 自从听完大声公同探长你做完节目后，就冇再听大声公。 佢好似冇做一排啦，都即系自从嗰次之后，如果 cut 咗节目之后，阿萧阳做咩 cut 咗段嘢啊？自己？ 曲线教主系知你名言，交达好有型，而家缺力咗，咁叫班细嘅点跟好呢 ？Travis Sam 听闻四眼食唔少 ，Jack Music M B 邓无色同公司20嘅同事相处，佢哋好自我，唔觉得自己有问题，有问题系你。 嗯，加拉平时听埋嗰啲信息都系讲呢样嘢啊嘛。 Sharon M 熱血以為自己有大學智商，其實只有 K3、 哦、其實跟智商沒什麼關係，即是跟你的想法方法有關，反而我覺得喂，還有呢，我看到即遊行很多隊伍呢，即其實我跟阿妹和阿妹的先生一起行，有時候聊聊天都沒有那麼容易，因為呢一過了那條圓形天橋呢，第一个街站应该是民主党的，就在 SOGO 对面那里呢，已经开始呢一路谈不到偈了。哇，因为现在多街站到呢譬如有个在菲律宾运了个叫龙咩龙咩包咩龙啊，咁有啲补习啊，咁仲有啲是数唔晒多到。咁即係平時一年見一次出嚟籌款咁樣，即係雖然我見到好多佢哋都值得捐錢嘅，咁但係喂老老實實，即係就算大慈善家呢，即係嗱我捐10蚊就好似幫唔好到你，咁至少捐100啦，係咪？即係如果你好想幫，咁我大佬我真係頂籠可以捐到2次嘅啫，即係因為我唔係好鬆動咁樣，即係覺得其實即係呢個現象係反映啲乜呢？咁我覺得最大問題就係呢，即係嗰啲遊行淨係聽你嗌口號，同埋而家啲咪呢，有一間咁嘅咪88啊，出啲大聲公好平啊，即係有網上有一賣呢，之後呢就變咗災難。最災難呢就係過咗修頓球場，嘩，同埋嗰個軒尼斯小學嗰段，嘩嘈到呢，即係同埋有啲印容姐姐呢喺度係咁怼啲嘢俾你呢，我见到佢哋啲 EQ 比较低嘅可能，因为佢哋可能个朋友圈子好少见到咁多本地人啦。係咁怼嘢俾你呢，怼到呢原本喺条 link 嘅中间逼到啲人埋旁边，跟住又重新又逼即係适得其反嘅。其实对我哋嚟讲，因为香港人本身冇你哋咁热情啦，二来又真係唔知你个诉求系乜嘢，唔知支持你啲乜嘢咁样。咁真係比较棘手。咁直一直去到过咗嗰间嗰、那个热血嗰个站呢，嗰、那个热血嗰个循道卫理呢，就开始倾到偈嘅先至。之前简直哑咗咁啊，即係口默默咁样。咁啊尾个先生仲同我讲，嘿头先我都係炸低明你讲乜嘅，费事你叫嗌到头都沙咁样。但呢啲人有同理心系咪？ Sharon M 打错字吗？哈哈，Sharon M 谁是四眼？ Steven M A C A U， 其实叶普成同共产党一样，都变成咗邪教。Sharon M exactly， 亨切邓龙威，韦信王 Albert 也我都系，但上次探长做 live 又提大声公植木，勾起我好奇心去听咗五分钟，原来佢而家改咗做搞笑节目。Anthony 全要搵钱啊嘛。每个街口都有街站，市糖果个咪系花家姐个档咯。后来前几日系 C K 到 post 个某人救民留言被删之余 ，FB account 仲俾人崩埋。 点解 咧？咁啱依度有人提起，又跳出嚟同大家分享下。 我唔明白你讲啊 ，C K 系咪真系陀志光啊？俾人 ban 咗 account。有罢工。Sharon 话 Winson 点搞笑法啦，我都想问。 Winson 点搞笑法呢 ？Winson 话 now Sharon M 郑锦满， 郑锦满 市堂总共好似有九十几档。 哇，咁多啊 ！Sharon M 我 I see， 谢谢你 Winson 全员抄少数族裔议题。龙伟文， 龙伟文系咩咧？我就真系唔知道。因为嘈到你根本听唔到，同埋系咪一定要打锣打鼓咁嘅咧？真系好讨厌啊！有当 D 一百奖去唱歌添，真系不知所谓。 韦信王 now sharing 唔好好笑，荒谬剧场咁，乜都话系鬼同有阴谋，然后狂闹 check music with sharing 四眼叫郑锦满。自称在澳洲见到雨伞革命期间香港水深火热，回港搞社运，但有相片证明他在散运自己在香港，澳洲华人圈都冇人见过郑，怀疑此人是病态骗徒。Lil 艺无稽啦，你唔投共就一定木材，但要搞抗争又下下都要钱，唯有靠元旦七一咯。May Lam。 好啦 ，Anthony， 你瞓先啦。 听日听重温，再见。Sharon M Tech Music M B， 哇，原来咁鬼夸张。 你讲紧咩好夸张啊？因为嗰日咧，我见完啦，见到啊大声公之后咧，我见何志光咧同埋一个朋友一路行咧，好笑我一路行咧，一路介绍俾朋友听咧。嗱呢啲咪又系共产党嘅共谍咁样，咁佢指紧个党咧就好 mile 噶。就是撐粵語那個群組喎。咁撐粵語點解係共諜呢？我真係唔明白。即係咪因為撐粵語個核心可能係廣州人呢？咁我覺得廣州人同埋香港人大家個議題係撐粵語嘅時候，你用點樣分咩叫共諜啫？咁唔通共產黨佢哋其實某程度個潛台詞撐粵語咪即係反共囉，因為共產黨本身就係想毀滅粵語嘛。咁點解嗰個人又係共諜呢？我真係唔明啦。喺廣州，如果嗰個撐粵語嗰個人係嚟自廣州呢，我覺得更加可敬添。原因就喺廣州搞呢啲呢，即係唔似你香港咁低成本喎。你香港頂到好似文院咁俾人濕一鑊啊，打斷條骨啊咁樣。喂，但係喺大陸真係可能好大鑊㗎嘛，可能放即係拉入去出唔到嚟都唔定。虽然香港距离呢样嘢都唔远㗎啦，相信咁十年八年之内呢都好多冤狱㗎啦开始。咁但係我觉得应该更加可敬囉，即係如果你嚟自广州嘅撑粤语嘅朋友嚟咗香港，或者嗰个群组系香港同埋广州联盟嘅话，咁所以我不嬲都觉得广州人同其他嘅大陆人好唔同㗎，因为佢哋嗰个思维呢可能比较接近啲。因为同嗰种语言都直接有关系嘅，我相信。因为我唔明点解，即系有冇人好了解啊？嗰、那个生 cancer 个叫咩名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叫做死啦！我咁都唔记得咗，日讲夜讲都唔记得。即系佢嗰篇文咧，即系公开信咧，我觉得疑点重重啊！但系唔知点解大家即系觉得系一个冤狱兼夹。觉得佢好可怜或者好无辜，即係发表一张宣言都即係约章都要俾人拉，呢个又另一回事。 但好似冇人提佢究竟佢約章裏面講乜咁。即係我想了解多啲啫，我即係我暫時因為 我太唔熟，我唔會好熱情奔放咁去撐佢啊。啊，劉曉波啦，係啦，冇錯，即係我唔會好熱情義無反顧咁樣。總之逢親大陸打下我就要支持。即係我未去到呢個程度，雖然我覺得就算唔係劉曉波，我都會反對共產黨做出嘅行為㗎啦，係咪？兼夾呢啲咁恐怖嘅冤獄咧，即係同你兩公婆分開又軟禁嘅老婆。又唔俾佢攞獎，又唔俾佢保衞就醫，即係呢啲唔使講嘅根本，即係唔係劉曉波呢，佢中共都絕對做得出呢啲嘢。CK 話：哇，你都有聽㗎喎 ，Jan， 你真係有聽㗎 CK 㗎喎。佢話撐粵就係本土派，就等於共諜啊，唔係話廣州啊。我覺得佢啲邏輯呢真係好癲嘅。因為呢佢曾經話本土力量最初頭嘅宣言呢同埋後來修正咗呢，我覺得真係不知所謂。佢無端端就話我唔會唔認自己係中國人喎。因為即係佢將一個已經發生咗嘅嘢，就係話中國收返香港係冇得變㗎啦。咁我點解唔認啫？但係你點解咁樣你就要認你自己係中國人啫？即係我覺得中國嘅意義，即係如果你宏觀咁樣睇，中國唔係存在好耐㗎喇嘛，唔係即係我自己共產黨都唔係存在咗好耐。咁我哋呢種血統嘅華人，咁同華即係中國根本同共產黨係冇直接嘅關係嘅，即係只不過佢 take over 咗個權力，喺權力嘅層面、政治層面佢係有關係嘅。咁你唔係即係你作為一個本土力量，你冇理由因為咁樣就承認咗，即係就話因為共產黨決定咗你人都要中國人，即係我覺得你係縮沙咯，即係你咁你都唔敢講，即係你仲係話人哋，就嗱，即係我唔想同佢開波啊，因為我真係唔夠大聲，又唔夠高大，但係只不過，即係你唔好覺得自己噏得出，喂，你自己真係諗清楚先啦，大佬，即係冇所謂嘅，你又唔關我事嘅，即係你話你自己突然間有一日你轉態轉到話啊，我係即係甚至乎而家有人就調翻轉。以前喺幫佢手嗰個有個唔知網台嘅朋友啊，而家又反調翻轉反面，就話何志光先係鬼咁樣，即係呢啲人好笑。即係當呢個世界全部都係鬼嘅時候咧，就都幾好玩嘅。咁其實照計上，如果人都係鬼嘅時候咧，就更加冇得玩嘅。咁人先係有問題啊嘛！如果全世界都係鬼，咁即係你一個好有問題嘅，不停咁樣大聲呼叫。话人哋系鬼嘅时候，咁你而家有你自己嘅讲法啦，系咪？咁当有人话翻你系鬼嘅时候，咁可能你自己又真系鬼嘅时候，可能你某啲说话讲出嚟缩咗沙啊，或者你有啲谂法唔同咗啊，又俾人话你系鬼，咁你大家都一样啫嘛，咁有咩好拗啫？我都唔明点解，都唔知点解仲做到节目啊？当人都系鬼嘅时候。最好笑呢就係我收到風呢，就係關於花生台嘅風嚟嘅，就係話呢何志光有另外兩個主持呀，咁呢係主動搵返阿土，就問佢喂可唔可以喺花生開返節目呀，因為嗰條友係鬼嚟嘅，因為我唔想去做節目咁樣。你話即係即係政治嘅嘢即係一日都嫌長，即係你點估到側邊嗰兩個，我唔知系咪唐边学啊，定系即系个我唔知个名系咪唐边学，但系佢嗰个功能嘅唐边学咧，就竟然翻转头，即系话喂佢嗰条友唔关我事啊，我同佢反咗面啊咁样，你几好笑啊呢啲真系。 Sharon 靓若将面书有人 post， 附上邝零八宪章全部没有偏离大陆宪法。Jack Musick MB 邓无色 Sharon， 其在选举时四眼在港岛选，攞到嘅票数比全盛时期嘅人民力量嘅得票多好多。此情况同时出现在新界西，癫佬陈云也是高票，叶普成五区参选。平均每区也有接近两万票，太平均，令人起疑。传媒超有时觉得成日话热血每本文前系鬼， 是听得刘世良多同佢套策略有分歧，佢就话人系鬼。Jan Hernandez C.K. 又唔认自己系中国人，但其他唔认嘅就系本文前清正共谍句号飘时路宝只猫喐一喐，分散我注意力。 只猫喐一喐，有喐到咩？咁乖嘅，喺屋企啊真系曳到，见嘢啊扑啊，真系烦到爆肠。嗱呢样嘢我想问一问啊 ，Tin Yin Chow。有时成日话粤语本文前系鬼，系听得刘世良多，系咪因为咁样佢就系鬼呢？同佢到策略有分歧，佢就话人系鬼，即系你讲刘世良系咪？嗱呢样我有啲保留嘅，即系其实话粤语系鬼呢，根本就唔系净系刘世良讲嘅，你用眼都睇到噶嘛？你睇下佢哋嗰啲人有冇俾人拉到？点解拉嗰啲人唔系啲核心成员呢？即系呢样好鬼嘅，同埋你有一次见到梁锦祥撞玻璃嗰单嘢咧，哇！真系鬼到震啊，大佬！即系我哋系睇呢啲咁嘅现象嚟判断佢系咪鬼啊！我唔系听世良，因为我嗰阵时我其实我一向都冇听世良，因为太过长篇大论。即系只不过嗰阵时同一齐做节目咧，就有听佢讲，但系我觉得唔会系因为听世良系鬼咯。即系假若你听完刘世良之后，先至觉得而佢系鬼咧，咁嗰啲咁嘅。听众咧啲水平都好低嘅，即系要听一个人讲先至认知一样嘢。咁我又唔排除呢个世界冇呢啲人嘅。咁只不过即系我劝大家就唔好即系成日听嗰啲意见领袖嗰一套，你都谂下第二套。即系我见到我哋呢度啲人好醒目嘅，即系咩台都听下咁啊，最均真啦。即系始终有啲人你会信啲，有啲人你会冇咁信噶嘛。 六魏何志光连我一个网友都搞唔掂，对住佢出喺花生台串佢啲 post 都唔识回应，唔系维园亚可最后出来有孽数黄光环咩？之前条友净系识串游为政之嘛？顺带一提，佢都系教主灵同弃婴之一咯。韦信王，不过我有件事好唔明。上次你上大声公直目，你哋其中一个争执点系大声公觉得老萧好有见地，但而家佢又同何志光一齐闹老萧系鬼、哦，好难跟。Sharon Dan 更无识，你咁讲我都觉得奇怪，但唔明你怀疑嘅系咩 ？Sharon Wong 更无识，我识好多80后都投热普城 Travis Sam， 所以班友讲嘢真系冇乜好听。Jan Hernandez 秒秒一上镜就乖蠢 ，Sharon Lam 热血系有可能系鬼、哦。虽然我唔系十分肯定，拖拉中环在线，蒙能解惑，半桶水股价反乡，无了期，苹果日报财经地产2011万0713。 嗯，啲蒙能嗰啲唔知你讲乜喎？我知蒙能大声公有关，但系。咁啊点咧？我真系唔知嘅内容，咁所以我真系答唔到爹喎。阿广，你讲紧选举嗰阵，维园阿哥一出，佢先至攞到光环，都啱嘅。其实因为充满娱乐性啊嘛，同埋大快人心啊，即系嗰下嘢好多掌声嘅。咁但系其实你又唔可以唔讲啊。CK 都有啲魔力嘅，因为嗰种一禁制嗰个样咧，个眼球喺只眼嘅正中间咧，嗰下真系好顶瘾嘅。而家见唔到啦，而家为市场而做，即刻唔同晒。 韦信王，不过我有件事好唔明，上次你上大声公直目，你哋其中一个争执点系大声公觉得老萧好有见地。但而家佢又同何志光一齐闹老萧系鬼。 喂，呢单嘢我都唔知喎，又一齐闹啊，我唔知咧。咁佢哋好叻嘅，即系逢亲咧前言唔对后语嗰啲咧，咁佢哋又话，咁佢哋会随时改变噶嘛。咁当时我真系觉得佢 OK 啊嘛，咁而家佢做啲嘢出嚟，我就真系觉得系鬼啦。咁咪解释咗咯，即系呢啲咁嘅套路咧，真系无论阴谋论节目啊、政治节目啊，全部都系一个套路啊。即系甚至乎早排有个叫 Ken Leung 咧，即系阿苏伦最中意招呼佢嗰个咧，佢都话老萧 佢咩燈神啊，咁佢錯咗佢又會認，咁個時局不停咁變，咁不停咁錯有乜咁奇啊？最緊要錯咗會認咁樣，咁就係有啲人嘅觀點係咁噶嘛。咁仲有個想覆翻佢咧，就係、是。阿、啊、Sharon 就話熱血可能係鬼喎、啊，係唔十分定咪？咦，有一個聽我睇唔明喎、啊。係喎、啊，哦，你兩個傾緊偈啊？算啦，我可以唔使明啦。喂，其實唔認識 CK 唔緊要嘅，即係其實我覺得咧，今集咧講到呢度咧。都太多嗰啲 inside， 即係 inside stories 啊，即係有好多淨係嚟YouTube 亂入嗰啲咧，根本就唔知道我哋講乜嘅。咁所以咧，有啲人靜咗唔傾偈唔答爹，原因就係咧，即係我就有時懷疑咧，就喺呢啲地方咧流失咗啲人。即係我覺得咁樣又幾好嘅，即係當傾偈咁樣，即係好多維維維嘅嘢。但始終咧，我脱離開網台咧。我都真係唔想理咁多事啊！但有時即係啲花生香都唔食唔得咁解嘅啫，真係。 Sharon M 唔認識 C K 破賴麥基爾代騙局高息投資輸光600,000積蓄涉事公司自稱同為受害者蘋果日報要聞港文2013年1月21日。Leo 魏零八約章有提到尊重人民選舉權同被選舉權，從而令到中國唔會一黨專政，但於是就被以言入罪，但其實無一條法例可以告到佢。當然中國係無法無天嘅國度，就無嘢好講啦。 我諗最關鍵就係攞咗和平獎之後呢，就更加唔可以放佢囉，因為佢要擺出一個強硬嘅姿態呢，因為今日大國勃起咗，哇！如果你攞奖，我就俾面你嘅话，咁我仲使行嘅咁样，即系黑社会就系咁样谂嘢噶啦。所以好多黑社会做嘢咧，好多肉心死得好惨嘅，真系好糊啊！你但系糊到咧，又砸住我个 pad， 令到我整唔到嘢啊！做咩咁糊啊？好笑啊你！我阿广多谢你嘅，哎呀 ，lost 咗嘅，喂，仲有咧，其实你讲麦基嗰单嘢咧，其实我觉得对阿大星公又唔好公平嘅，因为好似冇告到佢噶嘛，佢又冇因为咁样被起诉噶嘛，咁所以系咪直接同佢有关系咧？因为如果佢系呃佢签假嘢啦，或者口头上欺骗佢咧，咁应该已经拉咗噶啦。但佢又冇俾人拉，咁究竟系咪佢真系净系出口术咧？又阿麦基又太信人咧，咁样即系枉佢以前做飞仔咁醒爬。喂啊，阿天烟秋，多谢你啊！ Alan Chum 真係要台台都聽下諗下先得㗎。Wendy Liu C K 同大聲公已經走火入魔。Sharon M 唔認識 C K。破賴麥基爾代騙局高息投資輸光600,000積蓄涉事公司自稱同為受害者蘋果日報要聞港文2013年1月21日。Leo 魏零八約章有提到尊重人民選舉權同被選舉權，從而令到中國唔會一黨專政，但於是就被以言入罪，但其實無一條法例可以告到佢。當然中國係無法無天嘅國度，就無嘢好講啦。Sharon M 間中會送擁探長爆網台籌款衰嘢，因為太好奇。 講過曬啦。 破賴前大狀炒股食錢追1,350,000，蘋果日報要聞港文2,013,103。Travis Sam 威權統治嘛 ？Sharon Ang 係啊，無法無天，地獄鬼國，全面抄襲港元。 其實好奇怪喎，點解咧？啊，偷拉，因為無端又彈一句咧，就係、是、關於個報紙蝕錢追135萬， 又有咩關嘅呢？即係你好似叫我解謎咁喎。不如如果你講呢啲咁嘅，不如你詳盡少少啊，你唔好叫人哋睇蘋果啊，因為即係呢個時候唔係睇報紙嘅時候啦。第二，即係我冇得睇，好吊人㗎嘛，你明唔明啊？好古啊！有冇人知道貓點解會鼓咧？係咪開心先鼓咧？但係聽講好痛都鼓喎。 Selin Wong Tun and Charles Edmund 做乜唔打？ 係咯，點解唔打？ 嘢啊 ！Polite Hong Kong Case Law 權同開 Golden B Chan Yun Ming Simon Winston Wong 話狗出有知好多嘢。我完全唔知道Sharon & Collie 你嘅資料收集好強。 喂，但係最慘我都唔知啊！我作為一個 host 咧，但我都唔知喎。咁這個偷拉咧，佢喺度釣我哋人啦，即係講少少又唔講少少咁樣。即係你可能係佢嘅朋友啦，或者佢嘅對家啦。咁但係其實老老實實，我就唔係好興趣知佢嗰啲騙案嗰啲嘢啦，因為我覺得。即係覺得咁樣係咪好公平呢對佢嚟講，因為呢我見到一單嘢呢我都憤怒嘅，聽到都因為某個團體唔能夠開到戶口，就賴咗一個唔係屬於佢團體嘅人嘅呢啲事而拖垮咗佢哋開唔到戶口喎。我聽過咁嘅奇聞嘅，即係簡直係九唔搭八嘅，我覺得。哦，原來貓咕咕聲好滿足咁解。 韋信皇冠唔係腸胃活動 ，Sharon 啊，我聽咗一輪都冇聽過探長爆網台籌款衰嘢喎，間唔中重温客啦，哈哈哈！佛聲狂開心，放心就沽。 跟住阿偷拉咧又話咩咧？講翻網台籌款嗰啲事咧，老實實我一定唔會喺個麥度爆嘅。而咧呢度有好多人聽過喎，點解咧？因為網聚嘅時候，親身第一身我先會講嘅。因為嗰啲嘢係其實一般行過嗰啲花生友咧，你係唔中意聽到嘅。老實講，即係你會對任何人都失望嘅。即係有啲人哇偶像咁樣啊，有啲人哇把口整埋其翻，任何鋪天蓋地都講嗰種價值觀，但係哇點知原來又唔係嘅。咁你係咪即係？是不開心的呢件事，咁即係只不過我啲網友出嚟網聚，即係我覺得你有誠意出嚟，即係真金白銀搭車或者一齊出嚟食餐飯，要即係要嘥半日時間，甚至乎上次我哋出嚟一網聚做咗13個鐘，即係我覺得起碼你係要咁樣咧，我先覺得我先會講出嚟，即係會講更加深入啲嘅嘢咯。即係你就咁，我因為我點解對呢啲網上面嘅嗰啲路過嗰啲有啲戒心呢，原因就係呢有好多時我喺節目度講過一句半句呢，就無端端就傳咗去另外有啲唔鍾意我嗰啲人度呢，咁佢呢嗰、那個節目有啲人傳返俾我聽呢，又不停咁講，我有人有啲好心嘅，當然即係有啲朋友專登幫我聽，即係冇必要嘅，其實即係總之多謝佢啦，錄返個音俾我，即係講返啲乜嘢咁樣，即係原因就係佢冇理由走嚟聽我節目㗎嘛，即係正如我都唔聽佢節目係咪，咁好多呢啲咁嘅拳來腳往咁樣有乜為呢？咁我最近聽到一單呢，就真係呢有人揶揄我呢，我又冇請 operator， 點解要人哋sponsor 呢咁樣。咁佢當然冇聽啦，佢冇聽我講點解我要 sponsor 啦。咁我覺得好閒啫，即係佢因為佢哋係冇公開叫人 sponsor 俾佢嘅，冇叫人捐錢嘅。咁但係咧啱啱咧，佢咧就叫人捐錢，就俾佢讀一個課程咁話。咁佢讀咗個課程之後，對大家有咩 benefit 咧？嗱，我估㗎咋，就係話咧教你點樣食嘢，點樣做一個更加健康嘅人。咁如果大家覺得呢即係更加有意義嘅話呢，就希望呢你今晚如果本來想捐款俾我，即係想 sponsor 我嘅朋友， 或者会 super chat 我朋友咧，就请你捐去嗰个台啦，就捐去嗰个人啊，唔系嗰个台，因为嗰个台都未有户口嘅，以我所知。咁咧啊，我唔知啊，我太耐冇瓜葛啦，已经。咁咧，我觉得即系你捐钱俾佢读嗰个课程咧，就对人类有贡献啲嘅话咧，即系我好希望咧，你今晚原本要支持我嘅朋友咧，会过隔篱支持佢咯，因为真心嘅，即系我唔系玩嘢嘅。咁因为即系佢觉得，喂，系冇 operator 喎，你唔使成本喎，咁样，即系可能佢平时嗰啲做嘢时间唔系成本啦，即系因为佢永远都系觉得自己嗰啲先系成本，人哋做过嘅嘢咧，嗰啲完全系唔 count 嘅，即系我俾我感觉系咁啦，最少。咁所以即系希望大家今晚如果即系想我今晚我唔会出嗰个户口号码嘅，即系如果你真系有兴趣支持我嘅话，你不如支持啲更加有意义嘅人好过啦，即系预期系咁嘅话，咁即系所以同埋即系点解唔直接打嚟同我讲咧，或者留个言咧，好得意嘅，唔知个人啫，所以即系吹到啤一声。咁但系我有直接留口信俾佢嘅，但系咧只读不回好多次噶啦已经。咁所以咧呢啲咪就系叫单反咯，即系好多人可能唔知咩叫单反，即系我而家解释俾你听，即系我。屡次咧喺佢个唔系佢屡次啊，即系试过好多次咧，都系留咗个 message 俾佢，即系等佢复我答我啲嘢嘅。咁但系一路都系只读不回。咁咧，咁但系佢偏偏咧有啲嘢想同我讲咧，但唔知点解又要喺个麦度讲，即系好得意哦。 Poly 不能 post sites， 你和住 Hello 探长迟来了。Sharon MA 上次网聚情况如何？去参观过瘾吗？全员超有冇狗追网友支持探长？有睇踩过街 ？Sharon MA 可惜探长话唔再搞网聚，咁我冇消息听呢啲料啦。惨 ，Max 老有睇过两集，拍得靓。 其实我唔系叫大家睇踩过街。即系我只不过觉得咧，即系大家未睇就已经屌定先咧，就系、是、唔科学嘅。咁咧，即系我咁样系咪代表鼓励你睇嗰个台咧？因为我都有好多我唔听到唔开心嘅嘢，听即系攻击我嘅，即系就话为咗钱就帮 TVB 就做嘢，即系你啊双重标准啊呢啲又叫做。咁你平时啊成日屌鸠 TVB 咧，就诶话佢咩唔好呢样唔好。咁但系人哋出钱请你嘅时候咧，你又咧就话人哋好又叫人睇，即系其实根本就唔系咁嘅意思。其实即系佢唔明就算啦，即系其实只不过我做呢样嘢，当然系为咗钱啦，唔通我义工帮佢做又冇问题咩？系咪？咁但系我唔系鼓励你睇佢嘅剧啊，即系只不过系同大家讲咧，即系如果大家咁样谂嘢，你未睇已经喺度屌咗先咧，咁我只不过眼见用我的经验话俾大家听，佢呢套剧真系好。同平時啲劇係好有分別嘅，淨係個機位，淨係個拍攝方法已經好唔同啊！同埋嗰個組數，同埋嗰個個公，即係佢間公司個投資對呢個劇嘅嗰個認真程度啊！即係例如佢都要俾一嚿大嘅錢我幫佢做呢樣嘢㗎，咁佢平時啲劇係唔會㗎嘛，係東張西望嚟拍兩個 shot 就走得㗎啦嘛，咁所以。同埋大家喺網上見到呢個劇相對呢係拍多咗好多一啲花絮呀同埋一啲宣傳片嘅。咁我覺得既然佢係諗住係會喺個 quality 嗰度改變嘅話，咁我覺得你係睇完先應該去評價，就唔係即係我講出嚟你未睇又屌定先，甚至乎有人話因為收錢就突然間呢就唔講佢唔講佢壞話，突然間讚佢，即係我覺得咁樣對我嚟講係咪公平呢？咁樣可能即係我其實我有雙重性格嘅，即係我有個嗰啲嘅精神分裂嘅，即係如果我係佢呢，我同佢一樣嘅，即係我都覺得自己好可恥嘅，原因就係因為收錢你咁憎嘅你又做係咪？但係發覺即係我唔係辯護，其實我都覺得自己真係好可恥嘅，即係為咗幾十萬咁樣，即係冇幾十萬咁多啦，即係差唔多啦。咁就哇，幫佢捱兩三個月喎，大佬，再做後期喎。咁你做第啲工都有呢個錢㗎嘛，係咪？即係未必係一嚿咁樣過啦。咁 即係我都覺得自己可恥㗎，即係如果佢唔係有嗰個錢打動到我肯幫佢手嘅話，咁二來我有好多發揮㗎嘛，即係我同我平時做嘅 job 係好大出入㗎嘛，咁我自己自把自為，我就做咗個 behind the scene 嘅導演，喂幾難得我有個機會有咁多人俾我咁樣去發揮到我嘅前後期同埋我嘅諗法，能夠改變到佢哋少少嘅。咁我覺得即係 overall 嚟講分咗兩個層面啦，即係所以某個程度我喺個 YouTube 嗰度佢留咗言，我都有答返佢，我話其實係啊，老探真係好 cheap 㗎咁樣。咁我唔係講笑，我唔係揶揄佢，我唔係玩嘢，我係另外一個靈魂，我係支持佢咁樣講嘅。咁但係唔係人都要道德高尚到有錢都唔賺㗎嘛，甚至乎嗰啲錢你係要嚟應付生活嘅。咁但係只不過即係我冇做出一啲我要講大話嘅嘢啊。咁即係我過到嗰關啦，因為當我要嗰、那個 physically 嗰個層面啊，即係 physical， 即係我身即係要交租啦，要食飯啦，嗰、那個嘅探長咧，我係寬鬆好多嘅，即係你俾錢我比較唔使我做一啲好違背良心嘅嘢咧，我係會做嘅。咁所以我消化咗佢嗰啲嘢，但係問題呢樣嘢就我想帶出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有好多時。你要即係一個人由一個衰人變成好人，或者有一個好渣嘅人變成一個成功嘅人，一套劇由一套好渣嘅劇變成一套比較好睇嘅劇，都有過程嘅，即係你能唔能夠可以包容到咁解啫。咁況且你睇唔睇嗰套劇又唔關我事嘅，同埋我都冇鼓勵你睇佢嘛，即係我叫你睇我拍嘅 making of 啫嘛，只不過係咁有咩問題呢？咁樣當然有問題嘅就會覺得有㗎啦，即係又係嗰句，即係如果你好憎我嘅話呢，咁我做咩都有問題嘅，就算我唔收錢幫佢拍都有問題嘅。咁但係假如你唔係好憎我嘅話，你覺得我做呢樣嘢幾好啊，起碼改變到啲風氣，起碼大陸有個影評，真係笑死我。即係大陸有個劇評啊，我懷疑係線稿嗰啲，即係大陸全部都係有錢先做㗎嘛。咁呢佢直頭將我其中一套 making of 嘅片嘅內容呢，因為我喺嗰套片裏面呢借咗嗰啲演員嗰、那個設定嚟再 develop 咗一個故仔出嚟，就係、是、扮一個舊嘅港產片嗰啲好無厘頭嘅天馬行空嘅一個笑料嚟嘅。因為曾經無端端我拍得好認真，就有個消息就叫我喂你拍得搞笑啲啦，你好沉重咁樣。咁我就諗啲我嗰種方法搞笑啦。咁點知呢嗰條片對大陸嗰啲劇評人嚟講呢好震撼啦，當然因為巨細無遺咁寫咗成500-600字就專係寫我嗰一輯 making of 嘅，我真係打開眼界，即係竟然會有人咁樣寫劇評。咁遲啲呢當嗰套 making of 出街嘅時候呢，我就會連同嗰個劇評寫我嗰個 making of 嗰個劇情出嚟，即係覺得好有趣囉。當然我唔明曬佢寫乜嘅，因為好多大陸字都唔知噏乜春嘅，咁即係大陸嗰啲潮語啊，真係難頂到爆。咁但系我見到佢係連我都冇試過好統一一個諗法，諗我嗰套嘢個創作嘅時候，佢寫曬出嚟咯，真係多謝曬。喂，阿 LBU， 多謝你喎、哦！你喺英國㗎，定喺香港都可以 sponsor 到英鎊咧？應該你喺英國嘅，自動跳啊嘛，呢啲係嘛？ Lil 艺屌，一支咪，一个镜头都是钱，点解唔可以叫人科金 ？Albert 25磅。 Thank you。啊 ，Sharon 又罢工啊 ，Siri 唔应该喺到你嗰度。喂，多谢阿不忧。 俾钱佢读书，我有听住啊，我都觉得好奇怪，你读书点解要人俾学费呢？同埋呢，你读书前唔会睇下自己负唔负担得到先嘅？话晒出系你自己嘅 qualifications 喎 ，L 嘅又我都系包拗颈 ，Sharon 系咪 sponsor 嘅货币同所在地挂钩 ？Travis Center 过界啲色好似有转过，打灯都唔系好似以前咁求其，不过劇情都系 TVB 水准，玩信和哀，有时朋友嘅嘢都好无奈。我有个朋友以前日日大大声闹共产党， 呢两日睇新闻睇住佢傍住林郑出出入入，都唔知点反应好。 哎呀 ，Terry Crop 套嘢好似同大水喉爱奇艺合拍。未谂我头先食饭撞到张震朗、，Travis Sam 应该 no 合拍，只系摆上去播。Sharon M message retracted。乐图瑶每集都有播 making off。Sharon M 做咩觉得自己可耻？你觉得？如果你觉得可耻？你应该系唔会做嘅。 我解释咗俾你听。 我唔鍾意 TVB 系恨铁不成钢，有人才有资源都唔肯做好啲質素。 係。Sharon， 我觉得自己可耻呢，就係、当我企喺道德高地嗰度去话緊人嘅时候呢，你应该话埋自己嘅。即係你觉得，即係我諗嘢方法呢，我係可以抽身。即係喺嗰个 moment 呢，我觉得你真係可耻㗎。即係平時都係咁鬧人嘅，咁究竟我要調整下我鬧人嘅諗法啦，抑或我要調整翻？我做啲嘢係咪真係樣都要企喺道德嗰邊呢？即係呢個係好困難嘅，所以我就分開咗我個肉身呢一 part， 我真係要生活嘅，即係我唔食貓都要食，監製都要，即係都要我揾嘢一齊合作做嘅，即係我唔可以。即係我好有型咁樣唔接咁樣，肯定會即係崩潰嘅經濟。咁所以呢，喺呢一個層面呢，我係好寬鬆嘅相對。但如果你叫我幫新聞部做一啲假新聞啊，又或者要幫袁志偉做一啲拍對懶有型啊，我呢啲真係未必會接咯，老實講。同埋一啲同呢個有權有勢嘅人講大話咁樣，呢啲我係唔會拍囉。咁所以我觉得自己可耻都唔系一个咩问题嘅，唔使担心嘅。 Albert Yard 喺英国啱啱开工 ，Lotus 早晨节目 爱奇艺或其他果啲网站呢已经有24集，唔使个礼拜追。Salmon Wong 9.8 港元， 喂 ，Thank you。 Salmon Wong 只有 HK 美元 ，Wall June。去朋友家食嘢睇到十几分钟，有调色打灯唔系以前正面窄光石刀面又可以煎蛋，新剧自然立体唔硬，分镜唔单调系好唔同。你拍的 making of 就正啦，唔使多讲。 系 ，thank you。 Kenny 坤佢哋歌台特首选举日之后已经冇听过，当时佢哋系咁拆薯片，跟住系咁赞一个冇机会当选嘅。点知最后原来佢哋同777有利益关系。句号。美 Ram 探长唔好太上心，做乜都有反对声音。唔鍾意你的话，佢会觉得你嘅生存已经系令佢吸少好多氧气。 嗯，多谢你啊，咁样开解我啊。咁对我嚟讲冇嘢嘅，即係你反复咁样检讨下自己啫。即係有人憎你呢，即係你唔系一定要令到冇人憎你嘅，即係你嘅反应。即係当你听到一啲反对嘅声音嘅时候呢，你应该更加嘥时间理解下点解会憎你囉。咁佢讲嗰样嘢其实我都系我同嗰位朋友都一样嘅。即係我觉得人应该有骨气啲添嘅。咁但係都话个肉身真係有个 minimum 嘅門檻嘅，即係飯都冇得食，租都冇錢交，貓都養唔起嘅話呢，咁呢個係好恐怖嘅事嚟嘅。咁所以即係當我有一揀嘅時候，當然即係假如可能 Fox 叫我拍呢啲嘢，我梗係掠反應啦，係咪？即係美帝喎，大佬。咁但係呢，我有個諗法呢，即係我同監製都商量過，即係當呢單嘢收消息未覆人做唔做嘅时候，我哋的确係有个计算嘅原因就係呢，我将来嘅客呢都係好肤浅嘅，老实讲，即係尤其是 marketing 嗰啲嘅。肤浅未必係一个贬义嚟嘅，因为你做 marketing 你唔肤浅就死啦，大佬。因为你要对住嗰啲群众呢，嗰啲先係你嘅真正客㗎嘛。咁於是乎呢，我嘅将来嘅客仔嗰啲 marketing 呢，佢如果知道你做過呢啲大機構嘅 job， 仲係有經過宣傳嘅 job， 即係我係好唔願意嘅。其實呢樣嘢，因為 我以前譬如一兩年前的我呢，我覺得你不要整衰我的 brand 添，但是經過一些事發生了之後呢，我覺得即是你反正你要有兩把尺的，真的那把尺就是你要照顧你自己的生活，只要那樣東西不是太難為你，而你做出來那樣東西你是自己都 proud 的，是找你做事那些人都喜歡的，即是覺得這樣東西以前我是沒有機會發揮的，但是今時因為有機會，我就選擇了掌握這個機會，掌握了這個機會之後呢，就令到我可能將來那些 job 容易做一點，因為以前講到牙血都出賣，那些客人還是懷疑你的，但我今天我拿那些片花就是招搖撞騙，講難聽一點，即是一講到你還拍過些什麼的樣，我就拿個那個 making of 的片花出來，哇那個客人立刻乜都掂，乜都得，你想想幾膚淺呢，即是如果我拍到同樣 quality 的，而裡面的人他是不識的話呢，是沒有這個效果的，喂咁對我好唔公平㗎喎，因為我以前拍好多呢啲我認為有 quality 嘅，但係裡面啲人係你唔識嘅，咁但係今次既然有咁嘅機會，咁所以我咪 take 咗呢個 side 囉，我咪選擇咗我要就返大家嗰個水平，我又能夠即係不失我拜嘅，我亦都能夠收好多資源，俾好多心機去做到我認為好滿意，而佢哋又睇得開心，个客又高兴，自己又高兴，即系你往往有个机会掌握到，你能够做到 win-win situation， 即系个个 party 都觉得 OK 嘅时候，咁你将来条路咪容易行啲咯。即系其实今时今日做 production 同我十年前系好唔同。我十年前真系可以大支嘢，我唔接就唔接，原因就系我唔接你可以接佢，唔接佢可以接佢。哇！但系今时今日，其实三单 job 咧都系一个 budget， 就除翻三嘅价钱。即係話以前賺十萬蚊，而家可能賺得三萬三，你都要做喎。原因就係你嗰個月點交租啊？如果你咁都唔接，咁所以今時唔同我啦。總之，咁即係呢啲就係作非今時咯，係咪？今非作時啊，作非今時。即係呢個就係我焗住係要咁樣做啊。原因就係我呢個行業咧，實在太多問題啦，同埋太多人出嚟招搖撞騙啦。而家賺得最多錢嘅並唔係 production 嘅，係 production 對上接生意翻嚟嗰啲人啊嘛。咁所以即係以前都有呢個人存在嘅，但以前冇咁離譜，冇咁夠膽可以掠你咁多㗎，真係。但而家唔知點解，真係世界變啦，唯有咁講。咁同埋阿窩冤呢就話呢，其實點解我能夠比起佢個劇仲有少少優勢呢，我拍出嚟啲畫面同佢都有啲唔同呢，第一就係角度啦。第二呢，其實你話嗰啲冇咁硬嘅燈呢係冇咁硬。但係唔知點解我哋都有條友呢，係臨 roll 機之前呢係喺佢面前打一盞輕輕嘅燈嘅，嗰個就係影衰晒成，即係原本係可以好好嘅個演員，個好有個性嘅嗰、那個燈光同埋 angle， 但係嗰個人存在呢又冇人話佢㗎喎，好惡㗎喎，佢又走埋去無端嘅打一盞燈呢就又 flat 返好多㗎，咁我就唔明點解呢啲人呢就可以肆無忌憚咁樣破壞咗成個光源，咁其實踩個界都有呢個情況，但係相對個火力冇咁大。但係佢一開燈我就走啦，我就整唔到落去㗎啦。咁所以呢，曾經有個女演員呢，兩個女演員呢就問我點解你拍嗰啲出嚟仲靚過佢嗰啲立體咁多嘅。咁我講個秘密俾佢聽，我就其實佢哋打碎曬燈㗎嘛。嗰陣面燈未打之前好靚嘅，所有嘢都即係我咁樣解釋俾佢聽囉。咁所以都依然係有改善嘅空間。咁不過我都唔明啊！我近排睇翻，近排我睇好多網劇啊，即係奇妙電視啦，同埋主要咧就係捧阿 Gary Kwan 場啦，睇呢個鬼探啦。我一次過連續一個禮拜都冇睇曬咁多集，咁咧我發覺佢哋啲拍攝非常靚啦，係收音啊真係美中不足，唔明點解佢控制唔到個 noise 啦。第二就係、是、個手法幾特別。只係我唯一覺得係剪接係怪怪地嘅，即係比我剪會好啲啦，我覺得應該就即係好有信心。咁呢但係其實其他嘢呢，即係呢套我唔知應該有話題性，但係唔知收唔收得。咁我覺得即係其實我覺得嗰套戲呢好多時直頭唔打燈嘅，因為而家啲相機呢嗰、那個鏡頭可以去到 0.95 光圈呀咁樣。只要你有曬呢啲鏡呢，根本上完全唔使打燈，嗰間燈淨係要嚟造型嘅啫，淨係嚟令到更加立體已經夠㗎喇。咁所以呢即係 我唔明點解咧，反觀咧奇妙電視咧，我睇杜汶澤嗰個食住相啊，哇！都唔知咁 Q 多人打燈，都打得咁衰嘅，即係杜汶澤都唔係唔識嘢噶，佢都高要求噶嘛。如果我認識佢嘅時候，佢都識得揾個畫面嚟講故仔嗰啲人嚟嘅，即係佢對個美術都幾高要求。我唔明點解接受到佢嗰個食住相嗰、那個。嗰個班底嗰啲咁嘅打燈，哇！真係核突到咧。其實人好多嘅，見到成四五友打燈嘅，都唔知點解，哇！核突到咁樣嘅。即係如果佢有朋友聽到，你提一提佢啦。冇理由係咁嘅，出到街。即係今時今日仲衰過無線嘅啲打燈。即係其實無線打廠燈，佢點解打得咁 flat？ 原因就係佢要將個光圈收到好鬼細，令到所有嘢都好 sharp 好利。但其實而家，但啲觀眾係唔必要咁樣做嘅時候，你點解都打得咁衰呢？咁我覺得我夠膽講咧，奇妙電視打燈仲衰過無線咧，真係就有啲亞視 feel 添。 曉時路寶探長態度啱 ，First of all， 你又唔係食緊講你嗰個嘅茶禮。你都要生活家嘛 ，Sharon M 探长，你个思维好过瘾、哦，拍剧啫，又唔系做衰嘢。如果你唔觉得而家 TVB 嘅剧组人员无耻，就唔好觉得自己无耻啦，系咪 ？Sharon M 揾陈宏认识下七身边高层，岳图遥去完日本 trip， 有冇谂到咩新方向？Algodyard 而家重插緊薯片，早兩集決戰聽到我張建宗都要氣火都嚟埋 ，Sharon M 張建宗都我L 係客話 ，Terry Kwok Kenny 坤講嘅係邊個台 ？Sharon M 探長，你明買明賣，又俾足好功課人，冇問題㗎喎、哦、，Sharon M 有後台，佢同珍姐好熟，哈哈。 講邊個話同珍姐好熟？唔知喎、啊。喂，系哦，你系咪讲紧阿张振朗啊？下次咧，咩如果见到佢咧，你同佢讲 fit 个 London 啦，佢好笑，好开心，因为我系作嘅呢句咁嘅烂 gag。咁咧，如果有人赞佢个烂 gag， 佢好开心。fit 个 London 真系唔知点搞啫。喂，咁仲有张建宗咧，其实佢不嬲都 OK 嘅，但系而家最近咧食咗屎咁啊！即系你唔出声，冇人话你哑噶嘛？即系六八九都就走咯，你屌你仲喺度赞佢，甚至乎你真心啊仲恐怖。原来你系咁嘅人嚟嘅，咁我冇听嗰个台，我当然唔会可以答到你爹啦。咁原来决战中环真系阿 Sharon 咧就话我思维好古怪，原因就系咧我个人真系好 mean 嘅。无线我点解咁憎咧？因为新闻部。同埋即係新聞部同劇組唔同啦，但整體嚟計呢，呢個台呢都係走住呢個方向呢，我其實我都係好憎嘅。但係問題就係近來呢，我覺得劇組有改善，就反而新聞部越嚟越差。咁你係咪好矛盾啦、啊、你話我做咩呀、啊、想屙屎呀、啊、慘啦，冇人招呼屙屎添。 玩信王鬼探好唔好睇？ 好睇啊 ！Wall June 都系嗰句打灯容易保影眼，有 D S H O R T 单人半身讲对白位就是你讲的，特别有个人出来打多支，大家可以留意下。如果同我一样是被逼睇Travis Sam 鬼探口碑 OK 啊 ，Hills 路宝探长，你能够拥有你心中嘅 quality of life 系因为系你凭你自己实力去 enjoy what you earn。企硬唔系口硬，而系显现自己性格啫。Sharon M， 我讲紧探长话打灯唔掂又恶嗰个。 哦，我睇下系咪屙屎先，咁臭都系。喂，你唔好走去匿埋屙啊！点搞咧？佢冇得屙屎添。我唔知佢想点啊，喵喵下。喂。啱嘢俾你食先，唔好意思，等等先啊。 真係冇嘢啱佢食嘅喎。我試下俾花生醬佢睇下合唔合先。Chaco， 好嗲啊！佢喺度喺揾个头握啲台脚。Chaco， 唔敲唯有我自己敲啦。Chuckle， 哇，佢唔抠啊！猫系咪唔食花生酱嘅咧？嗯，好味。 咁快手咧，捐入个柜度啦，已经。等下先啊 ，Chaco， 出嚟。 佢又唔食花生酱点啊？我觉得打灯嗰条友咧，佢成日惊死人，话佢冇做嘢啊，即系霸啲位，俾人觉得佢有表现嘅啫，我觉得系。 Sharon M. Terry Corcoran 網台 Sharon M. 講講客有貓賴屎，哈哈哈，好搞笑。Hill 是路寶比張報紙係地下，佢就識架啦。 邊有報紙啊？而家 Terry Corc， 我講女王佢哋三個個節目，你睇翻佢哋選特首當日，一選完其中一個主持自己話同777有利益關係。Sharon M. 咩利益關係 ？May Graham 其實我唔認得佢。是伙计指俾我睇画，我知噶咋。 伙计好混淆啊！阿 Lam 唔系阿May，你话边单嘢啊？俾水佢饮啊！睇下饮唔饮先。头先我俾我杯佢饮，佢都唔敲。 Waters Zero 今集无期电话访问邵仲恒，有兴趣可以听下。小明坐火车直到佢新结石，咪制 Sharon M 俾水 Trico 饮。 我试下俾水你饮先。 但系搵咩装咧 ？Trico， 唔知想点啊！真系，喂，咁啊，我都唔可以搵佢太耐噶啦。但系今日个话题咧，即系我想讲一阵啦，因为今日我认匪作父，即系主题系邵仲恒。我有听咗一节咯，有三节噶嘛，我听咗头一节，但系听唔晒，瞓着咗啦，因为啲语音 quality 太差啦，因为喺电话度，哇哇哇，死啦，咩事？ Sharon M 俾水 Trico 饮 ，Salon Wong 我都未听过猫食花生酱。Sharon M 无奇系咩节目 ？Terry 阔客个台不嬲标榜萧公子同林郑有非比寻常有好关系、哦。句号 ，Hill 是路宝探长要怪三一两罐猫粮啦。Chatwood 0504萧公子同777有交往。 哦，咁点咧？大家有咩联想咧？如果系咁？哎呀，佢系咁拨嘢落地啊，冇命啊！无期就系无期不有啦，那个节目就喺Our Radio 啊，系咪？ Our Radio 呢，即係你去 YouTube 打無奇不有就已經有呢個節目㗎啦。咁呢可以揀嚟聽啦，你睇 topic 先聽得嘅。咁呢如果你真係鍾意咗聽，你就大鑊啦。佢起碼有過百集團體呀，個股。咁最出色呢，我覺得就係啲都市傳聞啦，因為我最早聽都係因為俾啲都市傳聞吸引咗嘅，例如日本嘅火車站呀，例如香港嘅地鐵站呀，咁樣嗰啲呢幾過癮㗎。系啊 ，Charlie 已经好不安啦，想走啦，咁所以咧我都唔可以太夜啊。 White someone Trico 已经去到忍耐极限，句号 ，Hills 路堡要整定 ，Travel 0504之前有申报 ，Wall June 每次见人食花生酱，就令我想起丹嫂华盛顿 to training day 讲有毒贩上庭前整咗匹花生酱在 last 位。各官宣布刑罰時即時摸出匹奶，又食埋，結果判入精神病院半年就出監。Watches Zero 無奇不有，是一個港都市傳說古靈精怪嘢的節目。Sharing Anna Radio, I see, thank you。 我們剛剛吃飯撞到張震朗，跟住怎樣？哦，个伙计话俾你听，明白？你下次咁一成句讲我先明噶。喂，咁咧，即系我认贼作匪都点都讲下啦。即系我觉得而家咧，香港人咧，即系以前好多人都因为怕共产党咧就走佬啦，去移民啦。九七前，咁但系而家咧，可能同一班人咧就当咗系老豆咁样咧，即系阿爷前阿爷后咧。即係覺得好難頂嘅，即係點解會世界會變成咁嘅？即係人為咗碗飯或者為咗啲著數利益，會即係呢個就係、是、即係會咩都就範。呢個咪就係我點解覺得自己都有些少無恥咯。即係既然你咁唔中意嗰個電視台咧，你又幫佢做，咁呢個好難嘅決定嚟嘅對我嚟講。即係當然後來消化過成件事咧，即係唔係憑直覺去判斷嘅時候，哎呀慘啊！佢就系搞掂个 cam 啊，即系唔系用直觉去判断，系经过计算嘅时候咧，就发觉梗系做得过啦，系咪？咁就系咁样咯，即系你而家见到好多人咧，即系明明系好怕共产党，但系今日就同共产党嗰啲有关嘅机构、有关嘅人士，去突然间咁殷勤咁样，系一定有问题嘅。咁所以我唔可以唔警惕自己。即係第時有機會我都唔會做到呢啲人嘅，咁所以都係兩個層面啦。即係去到而家呢，我好相信我自己呢，去到極地嘅，即係飯都冇得開，租都冇錢交嘅時候，我會做得出呢啲嘢囉。但係當我有機會鬆動啲呢，即係以我嘅性格，我梗係即係冇咁容易就範。我都唔鍾意追嘢嘅，即係我唔鍾意追求佢，因为对我100万同1亿对我嚟讲都一样嘅，其实100万唔得啦，而家买唔到楼，即系1000万同1亿对我嚟讲都一样，即系我都好难用得到呢啲钱嘅，咁所以唉都不停咁警，即系警惕自己啦。咁同埋你见到有单嘢就系嗰啲土共，嗰啲唔系嗰啲古惑仔啊，所以空啲鬼佬记者啊，哇！我睇到呢啲真系猛到咧，喂，点解香港几时变成咁嘅咧？即系算唔算系渐渐变咧？又好似真係漸漸變㗎喎，咁所以好正常㗎呢啲嘢。嗱，老老實實而家呢阿 Trigo 呢就令到我都有啲不安，但你哋呢打啲留言又好精彩喎，咁我究竟點好呢？佢又好咕咕 嘅嘅。喂，信 Trico 已經去到忍耐極限，句號 ,Hills 路堡要整定。Travel 0504之前有申报 ,Wall June, 每次见人食花生酱，就令我想起丹嫂华盛顿。 我想睇呢套戏喎。 讲有。 咁睇一出度。嗱，一阵放心，我表演埋呢点样塞返入个猫袋度啊。 Terry Kwok 讲咗好似系顾问之类。Sharon M. Waters Zero Thank You J 九讲开特首宣战，女王选前笃定林郑无可能会选到，胡官系大陆开绿灯做硬，结果出嚟之后当无事发生，亏佢仲够胆耻笑萧山系灯神。Sharon M. Message Retracted。Terry Kwok 佢都好似系中资背景金融机构高层。Sharon M. Message Retracted。Sharon M. 我都好憎阿爷呢个词语。What is zero now? Sharon M. You're welcome。句号。嚣是路保听无奇不有有望嘅叫咬台测试版。Lock 1999攞张纸抽个波俾阿猫玩。Jerry Lung Hee Hee。韦信旺系尖沙咀单嘢，我劲嬲，但冇乜反应，好恐怖。 原来真系想饮啊，只不过个头塞唔到落去啫。Chuckle，come on，Chuckle， 发表演俾大家睇，饮水。 得意女，饮水。 是不是这样的？嗯，乖，真的喝水哦。 Sharon M， 你隻手一路同 Tricker 玩，就可以貼住同我哋傾啦。Albert Yar 唔緊要，星期四再吹過。屎糖果班唔係古惑仔，係由佔中開始，成日喺旺角搞事果班的屎佬。句號。轎士路補一點，翻屋企吧。Sharon M， 尖沙咀單嘢好 P K， 警察又唔理。好 Q 錢，韋信旺佢開頭話胡官選唔到移民添啦，唔好咁認真。Terry Kwok 話是話，女王近排個樣又索咗好多，個鼻靚咗真係唔同住。Wilson Fell for Cone 貓貓可能引屎引到癲咗，所以掃塵啲嘢落地。 嗯，冇錯，好，差唔多啦。 Nepple， 各位狗吹又好，讲 Eve 狗， Hello. 我又 contribute 少少。一最近枪枪起匪讯爆，话好似滑选用量有伤，闪卡俾松泰揸喺手，二四眼话自己澳洲翻嚟，系大学生，点知英文屎成咁，但喺港岛啲中产区攞票竟然多过刘墉咁多，各咁嘅力量，话食咗好多女。好似话一齐选嗰个 Bonix 都食埋，香港二成妖兽都是 Sharon M， 哈哈，都话饮水架啦。韦上翁，有人起咗底话戴红帽嗰件暴民根本自己都系英国人，连中文名都冇。 咁扑街！嗱，头先咧，你有人话讲啊四眼哥哥咧就多票刘墉，我觉得好正常嘅，因为刘墉成日食滞咗咁，大佬投俾你票咁做乜嘅真系？即系我偏见嚟嘅，纯粹系即系俾我系讲到中产，我都唔会投俾刘墉咯。老实讲，即系我太过觉得系太甩漏啊！实在有时眼缘嘅真系好难讲嘅。喂 ，Gary， 你而家先到，我而家走啦嗱。我而家最后一样嘢咧就是表演点样塞翻只猫落个猫袋度，真人 show 啦，可能拗到损晒都唔定嘅。 Chuckle。Chuckle，Chuckle，Chuckle，Chuckle，Come on，Chuckle。嗯，真系要夹出嚟啊！开始唔听我点啦，啊 ，Chuckle。哎呀！哇，好顺利啊！哎呀，哇，走反，搞定，好啦，又系时候讲拜拜啦。嗱，今日咧，即系为咗希望大家慷慨咁样去成就人哋读一个学位咧，我决定我就唔会出个 個匯豐同埋嗰個嗰、那個 PayPal 嗰個 link 出嚟嘅。咁咧，但係咧就亦都希望大家咧，哇咁客氣啊！亦都希望大家咧就會 subscribe 我呢個 link 啦，因為有好多人而家先嚟，可能你就因為冇人去提你冇人 notification， 咁咧你除咗 subscribe 咗個 page 唔係 subscribe 咗呢個 channel 之外咧，仲要撳埋嗰個 link， 撳咗個 link 咧佢就會 notification 噶啦。咁所以咧，Max Low 又幾有意思啊！多謝你啊！咁咧，期待睇我嘅旅遊片咧，即係你能夠令到我就更加上心去繼續剪啦，因為我都好期待自己啲片剪曬。OK， 讀埋你幾位咧就拜拜啦。抗俊宇鍵盤戰士發言人啊，哦係咩？啊唔係抗仲晴。紅帽嗰個以前係發人工啊，咁得意，呢啲人啲身份都撲朔迷離啊！哇，阿 Trico 好癲啊，唔知做乜咧？我走啦，再見。嗱，同大家打個招呼，近鏡，近距離，幾痛苦！哎呀，零米面。喂，大家咁踴躍咧，就留翻留言俾我個 archive 啦。因為我要走啦，因為好失控啦，開始我都唔可以繼續開工啦，拜拜各位。 主持的意見，不代表 StageTube 立場。